武宗世家第二十九。孝景皇帝子凡十三人为王，儿母五人，同母者为宗亲。立基子曰荣、德、鄂、愚，成基子曰愚、非、端，贾夫人子曰彭、祖、盛，唐基子曰发，王夫人儿虚子曰月、季、盛、顺。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为河间王，号儒学，被服造次必于儒者，山东诸儒多从之由。二十六年卒，子恭王不害立。四年卒，子刚王姬代立。十二年卒，子清王寿代立。临江哀王鄂愚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为临江王，三年卒，无后，国除为郡。临江闵王荣以孝景前四年为皇太子，四岁废，用故太子为临江王。四年，作亲庙鸾环为宫，上征荣。荣行，祖于江陵北门，既已上车，轴折车费。江陵父老流涕切言曰：“吾王不返矣。”荣至，以中尉府部，中尉至都则训王。王孔自杀，葬蓝田。燕数万衔土至冢上，百姓怜之。荣罪长，死无后，国除，地入于汉，为南郡。右三国本王皆立基之子也。鲁公王于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为淮阳王。二年，吴楚反破后，以孝景前三年喜为鲁王，号至公室院右狗马。纪年号殷，不喜辞变，为人痴。二十六年卒，子光代为王，除号殷于马，晚节色，唯恐不足于才。江都义王妃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为汝南王，吴楚反时，非年十五，有才力，上书愿姬吴。景帝赐妃将军印姬吴，吴已破，二岁喜为江都王，至吴故国，以军功赐天子旌旗。元光五年，匈奴大入汉为贼，非上书愿击匈奴，上不许。非好气力，至公冠，招四方豪杰，骄奢甚。历二十六年卒，子建立为王，七年自杀。淮南衡山谋反时，建颇闻其谋，自以为国尽淮南，恐一日发为所病，即因作兵器而实配其父所赐将军印，在天子旗已出。义王死未葬，见有所越义王崇美人道基，夜使人迎于监服舍中，即淮南事发，至党羽颇及江都王建。建恐因使人多持金钱，视绝其欲，而又信巫祝，使人祷辞妄言。建又尽与其子弟间，事既闻，汉公卿请补至建，天子不忍，使大臣及训王。王服所犯，遂自杀，国除，地入于汉，为广陵郡。胶西余王端以孝景前三年吴楚七国反破后，端用皇子为胶西王。端为人贼利， 又因为一近妇人病之数月，而有爱姓少年为郎，为郎者轻之与后宫乱，端秦灭之，即杀其子母，朔犯上法，汉公卿朔请诸端，天子为兄弟之故不忍，而端所为资甚，有司再请削其国去太半，端心运遂为无资省，府库坏漏尽，府财物以巨万计，终不得收喜，令吏无得收租赋，端皆去位，封其宫门，从一门出游，朔变名姓为布衣，知他郡国，向二千石亡者奉汉法以治，端者求其罪告之，无罪者诈要杀之，所以设诈纠辩，强足以拒谏，智足以是非。向二千石亡者奉汉法以治，端者求其罪告之，无罪者诈要杀之，所以设诈纠辩，强足以拒谏，智足以是非。向二千石从王治，则汉省以法，故胶西小国所杀伤二千石甚重。历四十七年卒，竟吴南代后，国除，地入于汉，为胶西郡。右三国本王皆成姬之子也。赵王彭祖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为广川王，赵王遂反破后，彭祖望广川，四年喜为赵王。十五年孝景帝崩，彭祖为人巧佞悲谄，足功而心克身，好法律，持诡辩以众人。彭祖多内宠姬及子孙，向二千石欲奉汉法以治，则害于王家，是以每向二千石至，彭祖亦造布衣自行营，除二千石舍，多设仪式以作动之，得二千石失言，众忌讳，折书之，二千石欲治者，则以此破节，不听乃上书告，即诬以奸吏事。彭祖历五十余年，向二千石无能满二岁者以罪去，大者死，小者刑，已故二千石莫敢治。而赵王擅权，使使及县为古人阙会，入多于国经租税，以是赵王家多金钱，然所赐姬诸子亦尽之矣。彭祖取所故江都义王宠姬王建所盗与奸闹姬者为姬，甚爱之。彭祖不好治公事姬祥，好为吏事，上书愿督国中盗贼，长夜从走卒行教邯郸中，诸使过客以彭祖险避，莫敢留邯郸。其太子丹与其女及同产子坚与其客江冲有隙，冲告丹，丹以故废，赵更立太子。中山靖王胜以孝景前三年用皇子为中山王，十四年孝景帝崩，胜为人乐酒，好内，有子之属百二十余人，常与兄赵王相非，曰：兄为王，专待吏治事，王者当日听音乐声色。赵王亦非之，曰：中山王徒日吟，不佐天子，抚循百姓，何以称为藩臣？历四十二年卒，子哀王昌立，一年卒， 自昆池代为中山王。右二国本王皆贾夫人之子也。长沙定王发，发之母唐姬，故成姬侍者，景帝召成姬，成姬有所避，不愿进，而是侍者唐儿使夜进，上罪不知，以为成姬而幸之，遂有身，以乃绝非成姬也。即生子，因命曰发。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为长沙王，以其母威无宠，故望卑失贫国。历二十七年卒，子康王拥立。二十八年卒，子父渠立为长沙王。又一国本王唐姬之子也。广川惠王悦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为广川王。十二年卒，子齐立为王。其有姓陈桑惧，以而有罪，欲诛惧，惧王。王因擒其宗族，惧怨王，乃上书告王齐与同产监。自事之后，王齐朔上书告严汉、公卿及姓陈所忠等。胶东康王继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为胶东王。二十八年卒，淮南王谋反时，继微闻其事，私作楼车足使战守备。后淮南之起，即立志淮南之事，辞出之。继于上最亲，亦伤之，发病而死，不敢治后。于是上闻，既有长子者名贤，母无宠，少子名庆，母爱幸，既常欲立之，未不赐，因有过，遂无言。上怜之，乃以贤为胶东王，奉康王嗣，而封庆于故衡山地为六安王。胶东王贤历十四年卒，是为哀王，子庆为王。六安王庆以元寿二年用胶东康王子为六安王。清河哀王胜以孝景中三年用皇子为清河王，十二年卒，无后，国除，地入于汉，为清河郡。长山县王顺以孝景中五年用皇子为长山王，顺最亲，景帝少子，交代多淫，朔犯禁，上常宽恕之。历三十二年卒，太子伯代立为王。初，献王顺有所不悦姬，生长男托，托以母无宠，故亦不得幸于王。王后修生太子伯，王内多所幸姬，生子平，子商，王后悉得幸。即献王病甚，诸幸姬常侍病，故王后亦以杜茂不常侍病，则归舍。医进药，太子伯不自尝药，又不速留侍病，即王薨，王后太子乃至。献王雅不以长子托为人数，即薨，又不分与财物。郎或睡太子王后，令诸子与长子托共分财物，太子王后不听。太子戴立，又不收续托，托怨王后太子。汉使者是献王丧，托自言献王病时，王后太子不是，即薨。六日出舍，太子伯私煎饮酒博戏击筑，与女子在池，还城过世，入牢室囚。 天子遣大行谦宴王后，即问王勃，请代伯所与兼诸正左，王又逆之，力求补，伯大吉，使人至饥吃掠，善出汉所宜求者。有司请诸献王后修及王勃，上以修素无行，使托献之罪，伯无良师父，不忍诛。有司请废王后修，喜王勃以家属处房陵，上许之。伯望数月，迁于房陵，国爵。月余，天子为最亲，乃召有司曰：常山献王早夭，后妾不和，敌孽乌争，献于不义以灭国，朕甚悯焉。其封献王子平三万户为真定王，封子商三万户为泗水王。真定王平元鼎四年用常山献王子为真定王，泗水司王商以元鼎四年用常山献王子为泗水王。十一年卒，子哀王安世立。十一年卒，无子。于是上联泗水王爵，乃立安世帝贺为泗水王。右四国本王皆王夫人儿须子也。其后汉亦封其之子为六安王、泗水王二国，凡儿须子孙于今为六王。太史公曰：高祖时诸侯皆附，得自除内史以下，汉独未至丞相，黄金印。诸侯自除御史、廷尉正、博士，拟于天子。自吴楚反后，武宗王室汉魏至二千石，去丞相曰相，银印。诸侯独得十租税，夺之权。其后诸侯贫者，或乘牛车也。